第五课，这是王老师。一，课文。这是王老师。这是我爸爸。 王老师，您好。 您好，请进，请坐，请喝茶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工作忙吗？ 不太忙。 身体好吗？ 很好。 二，生词。这是老师，您请进坐喝茶，谢谢，不客气，客气，工作，身体，时日，专名，王。